今天要特别开心的说一声，祝大家周四愉快。今天来听听新歌吧。最近呢，有很多人发新歌了，比如说李荣浩，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他那首新歌名字只有一个字，一会儿揭晓。还有像蔡淳佳、好妹妹乐队，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音乐人，他们都在发歌，所以今天来听一听，我们集中来听一听新歌吧。总觉得在听新歌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就是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超乎你想象的编曲和编配，可能很多你都觉得哇塞，真的是意外之喜。所以今天摆着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听听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啦。下面这一首歌呢，来自强强联合水果姐和 Nicki Minaj， 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一首歌的名字也非常好玩，名字叫做 Swish Swish。 Don't lose no sleep, don't need opinions from my shellfish or a sheep. Don't you come for me, no not today. You calculated, I got your number, cause you're a joker, and I'm a courtside killer queen. You will kiss the ring, you best believeStick around for more than a minute. Get used to it. Funny, my name keeps coming at your mouth. Cause I stay with a name up lik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Can't touch this. Another one in the casket.Your game is tired, you should retire. You're bad as cute as an old coupon expired. And karma's not a liar, she keeps receipts. So keep calm, honey, I will stick around for more than a minute. Get used to it. Funny, my name keeps coming at your mouthStay when you lay them up lik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Can't touch this Another one in the casket Let's go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Pink Ferragamo sliders on deck. Silly rap beef, just give me more checks. My life is a movie, I'm never offset. Me and my amigos, no, not offset. Swish, swish, all, I got them upset. But my shooters, I make them dance like dubstep. Swish, swish, all, my haters is obsessed. Cause I make them take it much less. Don't be trying to double back, I already despise you. All that fake love you've shown couldn't even disguise you. Yeah, yeah. When, Nicki getting tan. Mirror, mirror, who's the fairest bitch in all the land? Damn, man, this bitch is a stan. From the generous queen to kiss a fan. Ask goodbye, I'ma be riding by. I'ma tell my dicks, yeah, that's the guy. A star's a star, the heart, the heart. They never thought the switch guard would take it this far. Get my pimp cup, this is pimp shit, baby. I only rock a queen, so I'm making hits with Kat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时间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Voy caminando sobre un mar de hojas secas, vuelan los ángeles sobre Berlín, van entonando junto a mí una aleluya, mientras la lluvia cae dentro de mí. Extraño tu voz, estoy en tierra de nadie.Falta hasta el aire, espaldas al sol, pasa otro día sin ti. No sirve de nada llegar aún más lejos, ni toda la fama, ni todo el dinero. No sirve de nada si no estás conmigo, y la soledad se me cava en los huesos.Sirve de nada, nada, nada, nada, nada, nada, nada, nada, nada, no, no, no, no, nadie adivina qué depara el destino, nuestro camino en esta media sedTiro mi bolso Chanel del barrio chino al suelo mojado y me lanzo a correr. Extraño tu voz, me hace falta tocarte, olerte, mirarte. De espaldas al sol, acaba otro día sin ti.No sirve de nada llegar aún más lejos, ni toda la fama, ni todo el dinero. No sirve de nada si no estás conmigo, y la soledad se me clava en los huesos. No sirve de 来自 Shakira 的 Nada， 相信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熟悉的郎姐又回来了这个声音。那这是她的最新专辑的第二首先行曲，这是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哇，周四来听新歌总有一些意外之喜哈，很多大咖都在发新歌，比如刚刚我说的有一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李荣浩这一首新歌。在微博上我看到邓超在给他这个新歌做宣传的时候也在说，说李荣浩让他发新歌那他就帮忙发吧，结果把歌名发过来，就发了一个“嗯”，一个口一个“嗯”这个字。没错，这是李荣浩新歌的名字啦。九岁开始自学吉他，十九岁开始当音乐制作人。李荣浩直到2013年底才终于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去夺得了金曲奖的五项大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确定的很多人都知道李荣浩过去的成功，包括他在台前幕后的所有的这些功夫哈。那他也是一直在努力，当时的时候看到很多像李白、模特、喜剧之王这些优秀的作品，那后来的像不将就啊、不说啊这些情况都是在延续他的风格，而这一次他的主打歌要换风格了，一种复古的慢摇滚的路线，可能和之前的那些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会听到之后发出一声嗯 这是李荣浩的新歌吗？ 和午餐经常变成一起谈心的伙伴，总觉得在身旁有另一个自己，对自己打量，卸了妆却更在意那眼光，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怕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谁能看见那眼角的泪首歌会更适合疗伤，以为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睫毛的长短，那寂寞却总是迫不及待结伴，没等门关上在一旁静静呆坐整个夜晚，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怕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谁能看见那眼角的 这一首《旁观者》来自蔡淳佳，在这首歌里呢，他把对自己、对社会各种标签的那种挣扎和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从我们记忆当中的《陪我看日出》到其他的一系列像《言情语》这种歌曲，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一直在那种非常温暖、非常治愈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他一直在努力的想要去突破自己，去改变自己，这是蔡淳佳他的音乐风格想要去改变一下。到这张《旁观者》这一首歌，它的一种张力和这种冷峻、冷眼旁观的那种状态哈，好像从过去的温暖疗伤系去勇敢的蜕变成为当下这种独立的这种个体了。不是为改变而改变，只是为了做回最真实的模样，这是蔡淳佳的新歌。接下来这首新歌呢，来自两个相似的灵魂。我们总说碰到一个灵魂相似的人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这是一件人生中特别幸运的事情，就好像是已经相识了很多年，因为相似他们同欢笑，可以互相去安抚对方的内心，是一种难得的相遇，是一种默契的相逢。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戴欣和陈鸿宇他们的相逢了。他们的相逢呢，总是有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哈，遇见相似的灵魂，总会有千言万语等着去诉说吧。 光

是来自英伦的现场之王 Muse 的一首新歌 Dig Down。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这是阔别两年之久， Muse 大神又回归了。那这一次他们新的世界巡演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声光电效果呢？包括他的其他的这种歌曲会有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讲已经是迫不及待了。那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音效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上半时段听到了李荣浩、蔡淳佳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新歌，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一些大咖们的新歌。好，仅仅发行了三首单曲， Alan Walker 但已经成为了全球收听量最多的艺人之一，在电影界享有着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赞誉哈。那最近呢， Alan Walker 是携手了爱尔兰的歌手创作人 Gavin James， 这一次来了带来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Tired， 感觉好像要讲述一些现在生活的理念的样子。他说非常开心这首歌能够成功问世，在这首歌中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同时第一次和男艺人合作，非常感谢。但这首歌呢，他觉得非常希望歌迷能够听到，那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In your eyes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Cold hands, red eyes, packed your bags and midnight. They've been there for weeks. You don't know what goodbye means. Just roll up a cigarette. Just forget about this mess. I'm waiting on the sidelines, from the sidelines. 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

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戏剧会演什么。那不妨我们来先听听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人间难得有情人》，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吧。 人间难得有情人，身外幻世皆然生。当时相约应相守，究竟总是不好春。奇缘起飞无根据，痴心妄自化泪痕。一语铁骨全不悔，辗转朱门与风尘。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去倾斜，静静安歇，月儿圆又你乖乖呀啊啊抱啊我，风铃呀轻响，鸟儿轻唱，远处谁在和，见了彩虹，进了云朵，我一声归歌，喃喃呀你会长大。 陈一发的这一首《阿婆说》，这首歌呢有一种江南的韵味，这样舒缓的旋律有点触动人心哈，而且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去想到一些自己的亲人。这是在5月20号0点的时候，陈一发去演唱的这一首歌在发布的，这是他继《童话镇》之后再次发布一首歌曲。看很多的歌，这个歌迷去评论都会说想到自己的一些亲人，想到一些过往，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听歌也会带入自己的故事，带入自己的情感。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杨宗纬，这个自带哭腔自带 BGM 的唱歌超级棒的杨宗纬。那这次呢他是为《天龙八部》这个手游去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啊。这首手游呢这次是把97版的《天龙八部》电视剧那一个难念的经这首歌进行了改编，把粤语的歌词去重新翻新为国语，然后邀请杨宗纬去演唱的。之前的那首歌的话可能更多的讲的是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那种状态，难念的经，命运当中总是冥中已注定，追求完美世界似乎只有一步之遥，这是我们之前那一首难念的经。而这一首全新翻新成国语的天龙八部，来听听看杨宗纬的演绎吧。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红尘中无热血英雄，怀翩翩悟空若游龙，苍天龙宫凝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怀疑与空，寻遍各方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沉沉，贪嗔动乾坤揽子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红尘，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天池，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月看是怀疑言辞，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还将何时下雨是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向于是你是于此后、哦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旁枝末枝，看炼金日月但是快意言辞，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来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向你说你是你此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宫凝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怀疑与共，寻遍各方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沉沉，贪嗔动乾坤揽子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是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半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月但是快意言辞，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怀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会与我心所向于身一世。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北京时间21:00。